第132集，一切都不会变。温小辉换好衣服下来，洛毅手里已经拿着他的外套，体贴地给他穿上，然后拉着他的手出门了。温小辉的车就停在楼下，昨天下了一场脏兮兮的雨，车上全是落叶和泥点子，看上去有些狼狈。一想到要跟洛毅待在那狭小的密闭的空间里，即便是自己最喜欢的车，现在看来也面目可憎。 你最喜欢的不是兰博基尼吗？妈妈的那辆你拿去开吧，如果你不喜欢那个颜色，那就换个颜色，要是不喜欢那个车型，那就再买一辆。 我喜欢这个。 温小辉按开车锁，坐进了驾驶位，洛毅随后钻进了副驾驶。 我只是想给你很多东西，任何你想要的东西。 我现在什么都有，你给的3000万分手费足够我花一辈子了。 那不是分手费。 温小辉发动了车，不想争辩这种问题。 我从来不认为我们分手了，我们只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，我做错了事，我希望你原谅我。 温小慧把手里的真皮挡杆握得咯吱响。 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错，不用装了。 洛伊看着他，双眼明亮如星辰。 我知道我错了，从你不再对我笑的那一刻起。 温小辉暗自吞了口气，他差点就又为以前的事跟洛伊争论起来。可笑，能争论出什么结果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洛伊见他抿嘴不说话，心里一阵抽痛。他转过脸去，深邃的双眸毫无焦距地目视着前方。 所以那不是分手费，只是想让你高兴一点。我可以把我拥有的所有都给你，只要我们能回到从前。 我说过，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会再相信，即便你给我再多的钱，对我来说3000万跟3000亿没有什么区别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花，我也用不着，所以毫无意义。如果你真的想补偿我，就该让我自己选择怎么生活。 除非你选择的生活里有我。 温小辉脸部的线条有些僵硬，他在拼命克制自己流露出怒意。当无力感堆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就滋生了难以想象的愤怒。那愤怒不单单是针对洛伊，还针对无可奈何的自己和这个荒诞的世界。 必须有我。 那句话如童言般固执任性，却让温小辉分毫不敢掉以轻心。到了办公室，温小辉才想起来，今天是新年假期结束的第一天，也是他准备要来工作室跟员工告别的日子。多么巧，他确实要告别了。一进工作室，所有人都准备好了。老师 早。 老师 早。 早。 众人的目光落到了他背后的洛毅身上。像洛毅这样好看的如同从银幕里走出来的人物，到哪儿都是目光的焦点。洛毅微微一笑，优雅而绅士。温小辉一时没想到该怎么介绍洛毅，洛毅抢先开了口： 大家好，我是小辉的男朋友。 众人哗然，温小辉脸上一阵清白。 老师，这么帅的男朋友都藏着掖着干嘛啦？怕被抢啊？老师骗人，还说自己单身。 洛毅搂住温小辉的肩膀，看着他的眼神满是温情。 我们在两地，平时不容易见面。 哦，哎，那老师去美国是为了跟男朋友团聚啊？ 我今天跟大家暂时告别，过一段时间我可能会回来，但还没确定。以后大家要听陈经理的话，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也可以给我发邮件， 是。 你去那儿坐吧，先洗一下头，我跟经理说几句话。 你给我洗吧。 那你在那儿等着。 温小慧把陈经理叫进办公室，就工作室的管理跟他又细聊了一会儿，重要的事情强调了几遍，才把公章、钥匙之类重要的东西给了他。离开办公室，他看到洛伊坐在椅子里，两个女实习生正围着他聊天，个个都是一脸娇羞的模样。洛伊的脸上始终挂着得体的笑容。温小辉走了过去， 来洗头吧。 洛伊起身跟了过去，温小辉坐在凳子上了， 躺下。 洛伊脱下外套躺在了躺椅上，脑袋悬在水槽上，睁着眼睛看着温小辉。温小辉打开水龙头，润湿了他的头发。 你这个角度看起来也很好看啊。 温小辉的手指在他柔软的发间游移，让水充分打湿发丝。他听过一句很矫情的话，说头发软的人心也软，显然是瞎说的。洛毅的心是他接触过的人里最狠最硬的，尽管他的头发是那么的柔软。他打上洗发水，修长的手指穿梭在黑发里抓挠着头皮。洛伊闭上了眼睛，唇角带着享受的微笑。温小慧看着洛伊光洁的额头和又长又翘的睫毛，这个角度的洛伊她看到过很多次，她曾经无数次买了新的洗护产品拿洛伊的头做实验，她为洛伊洗头的次数比为冯月华洗的还多。两人曾经很享受那温情的时刻，常常洗着洗着，他就会忍不住亲洛伊的嘴唇，最后明明只是洗头发，却可能全身都湿了。关于洗头，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回忆，不该说很多事情上他和洛伊都有很多很多的回忆，多到他觉得恋爱这种事能做的他和洛伊已经全部做完了，所以他恐怕无法再爱上别人了。洗完了头发，洛伊坐回椅子里，从面前的半身镜里看着温小辉。温小辉低垂着眼帘，沉默地给他吹头发。洛伊的目光始终跟着他，热切而执着。温小辉关掉了吹风机，拿出了剪刀。 不要再看我了， 我忍不住。 剪刀的尖部抵住了洛伊的太阳穴。温小辉矮下身，凑到洛伊的耳边。 我如果紧张，可能会失手。 我相信你的手艺。 温小辉握紧了剪刀，他幻想着自己做点什么过激的事来结束这一切，可他也只敢想想。咔嚓一声，他剪掉了洛伊鬓角的一缕碎发。洛伊继续注视着镜中专注于工作的温小辉，越看眼神变得越发温柔。这是他记忆中的温小辉，不阴翳，不沉默，不沮丧。此刻的温小辉一如几年前在巨星时那认真的样子，这才是温小辉真正的样子，真好看。他多希望时间能静止在此刻，让他回忆一下他心爱的表情。当然他更希望时间能倒流，他永远也不要骗温小辉，他只装成那个洛伊，永远装下去。给洛伊修完头发，他看上去又小了几岁，原本也不过20的年纪，若不是刻意西装革履，根本压不住蓬勃的学生气。温小辉在镜中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自己。初相识的时候，他比现在的洛伊还小一岁，转眼5年就过去了，时光如梭，不给人一点回首的余地。 洛伊突然握住了他的手。 五年了，好快 啊。嗯，是很快。 还是你给我剪的头发最好看。 温小辉垂下了眼帘，想抽回手。洛伊拉着他的手送到唇边亲了一下。 回去吧。 温小辉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跟工作室的人告了别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他想起自己工作了五年，有很深感情的巨星工作室。当初他连回去说声再见的机会都没有，如今类似的场面，他难免触景生情。洛伊轻松地提起沉重的行李箱，另一只手搂住温小辉的肩膀。 我知道你喜欢这份工作。回京城之后，你想回巨星也可以，想自己开工作室也可以，一切都不会变。 一切早就变了。